我不是就是说他的写作时间上跨度大概有1600年，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咱们现在呢哈，如果1600年以前中国应该是什么时代？咱们今天是两千零二零一八 隋唐 南北朝吧， 南北朝时期哈，所以呢那个我那。1600年减掉了，不是，总共从现在减掉，那是公元后了。公元后2018减去， 隋之前， 南北朝，南北朝差不多。所以那什么概念？就从南北朝一直写到现在，你知道那个跨度哈，应该。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这本书讲的东西，从第一卷书讲到最后一卷书的时候，它的内容是完全连贯的，而且不矛盾的。跨越时空，超越人的背景，而且这40多位的作者呢，所谓人哈、写下来的这40多位的作者，不但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呢，他们的身份也不一样，有的是君王，有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学者有的是那个军事领袖，然后还有的是牧民就是没什么文化的那样的那个，还有的是渔夫。他这样整个创，但是他写的东西哈，真实的作者呢是上帝，借着人，所以圣经叫末世。末世是什么？就是说人被圣灵的感动写出神要让他写出的东西，但不是像机器一样的，是他把他那个放在里边，他有自己的风格，有什么？所以这本书是很奇妙。但是他的原文呢，原文特别有意思。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然后呢，新约的呢是用希腊文写的，然后中间呢有一点点亚兰文可以忽略不计的，就一点点，实际上是两种文字。那将来你等于有一天你要认识了神的话，这本书的时候是喂养人生灵魂的。所以你太太为什么你会看到她很幸福？虽然她没有购物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娱乐，但是你看她挺充实的。因为这个呢，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魂。你要能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你会不一样，你会不一样的哈。当然了，这个从来没有说我们有了这个不能吃，去看不能去看看比赛呀，体育比赛没有，它是不禁止你，那也是一种食物，那叫精神食粮。但是要比起这个，等你要吃出味来了，那就像说你吃到了一个最好吃的东西，那些味道就不强了。所以呢，他不禁止你去做，但是呢，等到你有，像我以前最喜欢看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一看的时候，我会通宵的看哈，那个吃起来很香的。等到后来，我自从这块吃出味儿来了以后，那块的味儿就没味儿了啊。所以呢，但是我也去看电影，也可以看电影做什么，但是呢，这本书的话，不光是娱乐。不光是那一时的那个娱乐让你心里，而且呢，它让你的婚姻呢，你知道你为什么活，人该怎么活，而且还知道婚姻该怎么处，跟父母怎么处，跟孩子怎么处，然后呢，在这个世上应该行什么样的道，他所以呢，这本书呢是一个有人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一个人生的使用说明书，人只有一生，这本书不是娱乐用的这本书，但是呢，绝对有。你要读出来吃出味道了的时候绝对有趣哈，先做。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这本书哈，认为呢不谈人的东西，认为人的东西变来变去。你举个例子来讲，你像我是那个68年出生的，你看我从68年出生到现在，我那个就是我变化非常的大的。因为68年出生，我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会儿最你知道吗，在我是农村长大，你知道我们的地方什么人最有最那个什么吗，叫做叫明星吗？ 农村的明星 有啊，你知道我们那时候那是老贫农，老贫农最是最明星，为什么呢？然后呢，我们常常小学的时候会把他请过来，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非常恭敬的听说过去他怎么受苦，地主怎么样的虐待他，然后介绍我们大家说哇。带着一种非常的说过去我好穷啊，穷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看着他，觉得他是个英雄啊，认为那个是老贫农，你知道吗？然后呢，什么人呢，是那个是那夹着尾巴做人的，是我们常常在后面耻笑他们，然后指指点点的呢，就是什么呢，地主反坏右这种的哈，在我们看来一看说这个是地主哈，我们马上就看着就笑话他，然后就在那儿，你知道这是我那个童年的 时候，那个时候是这样。结果后来的时候，等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有点变化了。我又变化什么了呢？改革开放以后的时候，我们东北那个地方叫二溜子哈。然后我们那什么叫二溜？二溜子就常常的就投机倒把，他就是搞那个就是倒买倒卖，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不好好干活，在生产队里干活，常去做这个，所以呢，常常动不动就要东北叫蹲巴黎子了，就给抓住拘留一阵儿，然后再给放出去，这叫二溜子。我们小的时候都看不起他，但改革开放的时候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的二溜子胆儿特大，你知道吗？开始没那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敢做这个，说哪一天割资本主义尾巴又可能又进巴黎子。他们无所谓，他们到南方倒服装回来，然后最后没事儿，还发了家发财了。于是呢，那个乡里的干部啊，都把他们请来做典型哈，然后对他们都好。立马你知道那个老师和我们爸爸妈妈的话都开始改变了，说这叫叫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看人家哈，这就得要胆大哈。他们又成了我们效法的那个有钱，你看变化多大。我说这个意思呢，是为什么认为我们当时受没有绝对的东西，但这本书讲的东西永不过时，这本书讲的东西永远正确啊，那个永不改变啊，就像自然规律永不改变，它里头讲的道永不改变的，不会受历史的像时代的变化就过时了的，不会的。所以呢，给你点胃口哈，吊吊你的胃口哈，这样。所以这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已经下载到手机，已经下载了哈。你开始肯定读不懂，但是呢，慢慢读懂了就有那个味道了。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一段，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接着看《以夫所书》。《以夫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节，从十节开始哈，我们一直读到最后吧哈，请那个西英文那边读好吗？就是每人读一节。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以仗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奥秘，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 我派他到你们那里去的目的是要你们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使你们得到鼓励。 23，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好，谢谢哈。今天我们讲不完哈，我是觉得我们一点点的讲，但是然后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不但赐下你的灵，而且呢，你也亲自的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就求你，主啊，今天晚上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你认识我们， 虽然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但是你认识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今天你也知道我们心中所寻求的，也知道我们心中所有的心思意念。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你是赐福的神。今天就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主啊，也喂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心灵得饱足。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有意思哈，我们还得要回忆一下，认为呢常常的那个哈，以弗所书特别有意思。以弗所书呢，先开始呢是讲说有一位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永恒不变的，在没有创造整个世界之前，这位上帝就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要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要给我们，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看来，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都赐下来了。你们想象天上有什么样的好东西，一切的宝贝他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从最初是赐给了我们，但是后来人又把它弄丢了，但是神呢又在耶稣基督里又重新的把它全都赐给我们。你要知道这是他永恒的计划，人弄丢了他还算话，说话算数，还要把他再拿回来给我们。这就叫说，所以他说在主耶稣基督里他把一切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一个人，就是叫耶稣基督哈。我想赵放最近的时候可能听到的时候耳朵，你太太放的那什么里是不是常听到这个耶稣哈？这恐怕都听出那个讲子来了耳朵哈。那你对耶稣了解多少？你听了五年了。 我没有怎么了解，因为不是听五年，因为从小就知道。 哦，你从小就知道，那你怎么会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呢？ 书本学来的还是怎么？ 反正你知道这个名字哈。 我肯定知道。 你大概了解多少对他？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皮毛都没有了。 是啊，就知道这个名字哈。 对。 他很关键。啊，人类历史上我们知道对中国历史的话，那个孔子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我们中国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哈，这些都是对历史。耶稣他影响对人类的历史是全球性的。而且呢是从人类有的第一个人一直到最后将来最后一个人他都影响，所以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人。所以你将来我们再细细谈这个人哈。所以呢这个他说上帝为什么认为上帝呢就是说把天上一切的福气都借着这个人赐下来了。好，然后呢接着呢还有是什么呢？那后面他又讲他有什么计划呢？他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意思呢？他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然后呢使我们就是说那个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能得儿子的地位，能得儿子的产业，就是说做上帝儿女这所有的东西呢就是说圣经里说神在创世以前，在没有创造整个世界以前，甚至没造人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神呢早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人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机会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知道吗？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上帝的儿子，然后有新的地位。那么在整个灵界里头你知道吗国王的儿子那是了不得的哈，他就是王子，那地位是很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的地位就是上帝的儿子的地位。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产业啊，圣经花了三章的前三章都在讲这个，反反复复的讲我们怎么样的就是说进到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计划，但是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计划。那么所以呢他也讲了怎么进入这个计划的方法。那么进入这个计划的方法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进去哈。他讲了以后，我们得了新身份新地位以后呢，他接着说 OK， 这都是白白的因着信耶稣基督哈。你的就是说 嗯，我还可以在这块简单的介绍啊，解释一下，什么叫那个叫做信耶稣基督呢？就相信我自己是个罪人。那个照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里边都有过黑暗，也做过错误的事情，想过错误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清洁的。然后呢，我们跟上帝是隔绝的。那么呢，耶稣基督呢是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人间，成为人，就是处女怀孕，成的。他的特质就是处女怀孕，成为人，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大家都看到，你也看过十字架哈，十字架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他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完美的人，也是完美的神。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他要背上我们全人类的罪，来替我们受罚，这个叫救赎啊。然后呢，就是说，所以呢，他做完了这一切以后呢，复活升天以后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呢，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白白的，没有条件。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条路的时候，就是进入上帝的计划的入口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白白的做了上帝的儿女呢，很有意思的，进了上帝，成了为上帝的儿女呢，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上帝的灵会进到我们身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怎么办，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说你太太特别有意思，她那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看你太太长得还是那么高，还是那样，没有马上变化，但她信主了以后，你发现哎，她过去呢就是说一些爱好还有什么变化了？他过去呢说 shopping 啊还有那个就是买东西啊购物啊，你说很有乐趣哈，那样做这些，还有那些做那些东西，他觉得特有乐趣。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他突然呢对上帝感兴趣，而且对上帝的话语感兴趣，而且呢喜爱上帝，你知道吗？这个叫重生，这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你可能还没观察到他有另外一个变化，有可能呢有一些东西，他过去在单位里头做事的时候，有可能老板让他做啥他就做啥，比如说让他撒个谎啊，我不知道他做什么职业，比如说要做会计，老板说做两个账，然后呢一个是骗人的，一个是真账哈。但是后来可能他信了上帝，他就不做了，他会跟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能撒谎，认为我是上帝的孩子。然后呢也可能呢他那个以前他恨人哈，比如说谁得罪他他恨他，但是现在信了上帝他不恨他了，这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变化了。接着呢关系也变化，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定义大事小事哈，真的是蛮和谐的，听起来蛮和谐的哈。 大事儿就是习近平说什么了 啊， 告诉他 啊，小事呢？小事就是你说什么了？ 刚才您讲到的，他确实跟我讲过，在单位，他是做 marketing director 啊， 他讲过，他确实有变化， 有哈。 跟我说就是好像心里更强大 啊哈， 就是说甭管你老板怎么讲，同事下属怎么有刁难或者有什么，就是。等于是大家合作起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他好像他觉得更强大。 他用这个词叫更强，这也叫脱去旧人穿。过去可能经常的就被搞得跟就发火了，没有耐心了。但是呢，现在认为神住在我里头，有个新的生命，所以有忍耐，而且更强大了。然后呢，错的事儿不做，同时呢又不被别人的错误给辖制。你发现这不是我们想象希望的那个样子吗？就是说我心中知道对的事儿，我要把它做出来，不对的事儿呢我就能做到不做，这个叫做自由。你比如说我们常常有的人呢，我们常常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什么心中知道该做的事儿，我们没做上去，有的我不是说全部，但是呢有的呢我们觉得不该做不想做的做了，这个就叫罪，罪就是不自由，中病毒了。你看中病毒了就是说想干的没干，没干的不想不该干的干了，这个就叫罪的表现。实际上你会发现人人都有这个病毒。为什么呢？孔子被我们称为圣人，但是孔子说什么呢？ 孔子有几句很有名的话，他叫什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然后六十而顺，啊，七十怎么样了？啊？ 七十。从不什么不越矩什么的。 不越矩，不越矩，说明七十岁以前他自己定的觉得不对的地儿还越矩，你要越矩吗？不逾矩，他是还逾矩。你咱们把他当做圣人，但是让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其实他是蛮诚实的一个人。啊，今天我们更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做不做，心里知道不该做的，比如说啊，这个事儿那个，那应该爱老婆，但是呢，一不留神就不爱了，这也不是我原来的愿望，但是实际上做出来了，这也不是我心中要要的。还有一些事儿，你就发现人是圣经用一句话描述这种状况，叫罪的奴仆。还有一些事儿，我觉得我要强大。别人再让我去那什么逼着我，我也不发火不发慌，我也坚定的不动摇，你发现做不到还是动摇，然后呢心说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罪的奴仆，他不能够。但是上帝让我们得自由，他的灵进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就开始怎么样，靠着上帝可以做什么，该做的事儿我就要靠着上帝做上去，然后不该做的事儿我靠着上帝就脱离他，这个就叫自由，这个就叫救赎，这个在今世的救赎的表现，你发现多强大。这是这样脱去旧人，接着关系也变化。这个时候呢，我夫妻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下属的关系，上帝都有道，然后呢他就指导你开始更新这些关系。这个我们都已经讲完了，今天我就不重复了。然后呢这个叫末了的话，他说我都跟你们说完了哈，这些事都已经说完了，他说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这部分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这个事情哈。我们来看看这个重要的事是什么哈，我们来开始往这边读啊。我不知道前面的这块我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有问题可以随时查。好，我们再把那个从十节到那个到所以从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吗？一二，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哇，你发现前面讲完了就到这儿为止，你发现前面讲完了他突然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以前跟你们讲的你们都知道，白白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基督，接着你们可以什么更新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接着你跟人的关系也都开始改变，我给你道去做，好像大家觉得说还是比较容易一点哈，虽然也有征战，但是你会发现他说这些还不够，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看刚才那时候我们好像说哦，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信主重生了我们就开始更新，然后各种关系更新，现在他说不，我告诉你们不要到此为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最后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末了的话并不是不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要是有两件事你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做，这两件事你要不做的话，这个你呢，他用打仗来形容，大家都知道打仗要赢就赢，要输就输，没有别的，没有办法，你是脱离不了的，如果战争起来了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得要打，他用打仗，可见这个事儿紧不紧迫，非常的紧迫。他说我告诉你，你做基督徒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要做这两条，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战争中，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常常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有些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的一部分。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战争中的时候，你看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要是打仗之中的时候，士兵也跟那个休闲的人旅游的人一个精神状态，你知道那危险不危险？实际上这个告诉我们，一做了基督徒，从你做了基督徒那一天开始，有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你看我们在前面那块都没闻到硝烟味，但是他现在我要告诉你 有一股战争，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在战争中了。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你信了主，但是你不一定会刚强。我们做信主十年以上的举个手，十年以上做刚，你觉得刚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做刚强的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刚强 现在 啊我说以前就尝尝经历啊，容易吗？刚强，好，我们都知道不容易。你要做刚强的人哈，你太太呢？真的，你知道你太太为什么那么刚强吗？哈，因为你太太哈强迫你听道听了五年，你知道吗？为什么？她不是强迫你听道，认为她必须得吃饭，装备哈。她白天没有空，晚上一利用，你看她说浴室里头有，然后呢那个卧室里有，然后客厅里有，厨房里有，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打仗的人，你知道吗？要没打仗的人的话。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美国常常说五分钟读经就行了。我告诉你，远远你要想做刚强的人，五分钟你绝刚强不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哈，能不被打死就不错了。这个刚强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些士兵操练的时候，在前线的时候，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要警醒，认为你在战争之中。所以呢，战争之中吃饭装备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呢，所以你太太坚强刚强是认为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认为她什么？她时时在战备状态。所以她一回去，她在工在那个那个什么那个上班的时候是打仗，到回家里她就要什么装备吃饭操练啊。所以那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敬佩她这样做哈。所以她忙不忙？非常的忙，但是呢她过的是一个战士的生活，所以她能刚强。做一个刚强的人，你必须要这么过。你不这么过的时候呢，你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你不可能刚强。认为他说什么？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块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怎么仰赖神的大能大力来做，能力一切都在那儿了，圣经给我们了，圣灵给我们了，一切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仰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必须的哈。这第一步，这个还不够，还不够。再看第二条，第二条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你一听到这儿出来一个词儿叫魔鬼。这个我不知道，听到魔鬼你们那个我不知道那个那个那谁赵放，你有听过魔鬼这个词儿吗？这个名字吗？ 当然。 你印象中的魔鬼是什么？ 我印象中。没有，我只能一个很感性的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一个人可能不就是那时候是六人一个宿舍 啊哈， 就是大家总欺负他 啊， 然后最后他急了，他就对我们五个人说：“你们都是魔鬼。”这就是我一个。 有形象的，有形 啊， 被赋予了意义了。好，那我问问大家哈，你们介绍一下魔鬼。你要不认识你的对手的时候，我们都说在打仗，基督在打仗。那我们说打仗跟谁打仗？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个哈？那人说欺负了我，你是魔鬼啊？这样的魔鬼还一眼能看着啊？还是比较我们圣经说的这个魔鬼是我们的敌人，是所有基督徒的敌人。我不知道大家说能谁能介绍一下这魔鬼到底是谁，是怎么回事？他叫 Lucifer 啊，这个名字哈，你又把他另外一个名字说叫 Lucifer。 OK， Fallen Angel 是堕落的天使。 OK， 好，堕落的天使长啊，更进一步。还有呢？还谁还能介绍呢？ 他做了一些坏事，我说怎么做 啊？ 他偷窃，他会杀，他会把东西弄坏，然后他是机会主义者，有圣经里面讲他找机会，他而且他是找软的欺负，他是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他不找硬的，因为他是机会主义者，他是能取利，他不是要跟人打仗，他是要他看有软弱的，有可欺骗，他就把去弄，他 他的目的是要毁坏，他的目的不是想挡仗，他看到硬的他就会躲了。我们看到他躲主耶稣两次，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性，我对他有这些 也 这么一些了解， 向前又把他的那个性格特质哈，然后呢又给他描述了一下，非常棒。还没有人有什么补充？ 魔鬼都是跟罪有关系的。 哦。 我们身上哪里有罪的时候，那魔鬼就要从这个地方，他就要占，他就等于就是他要从这里进来，来欺骗我们，像向前说的欺骗我们，然后到毁坏，然后到烧毁。 嗯，啊，他有点像苍蝇哈，然后哪里有罪就往哪儿上，然后呢进去以后就下蛋哈，然后就开始占领哈，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还有呢，还没有其他人有什么补充？一说魔鬼的时候，啊，根据圣经还有什么解释？ 魔鬼是破坏神的工作，是把我们往死亡线上拉。 哦。 所以我们一不留神，远离神的话，会被魔鬼吞吃下去。 然后呢他最主要的是破坏神的工作哈，然后呢就是谢谢。还有没有其他？ 他是看不见的。 哦，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魔鬼你看不见的。这个特质。他是个灵体。哇，很好。还有呢？ 有时候他会化身为光明的天使。 哦，他还会装哈，他还很会欺骗哈，他会很会装，他有时候会装成好的来，但是实际上来说呢，他是害你啊。哇，还没有其他的补充？ 还有他因为是就堕落的天使，所以他是从天上就来到人间，他是存在于人间，并不存在天上。 哦， 所以他掌管世界的属世的所有一切，来说金钱权力什么都是他掌管。金钱权力什么什么名什么地位什么都是魔鬼掌管。 所以魔鬼的权势还很大，他是掌管那个就是说也圣经也叫他是那个世界上的王哈。那个当然不是他真是王了，他只是就是说他在这个世上是蛮有那个权柄能力的哈。好，还没有谁有什么补充？非常好，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哈。照圣经说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下哈，认为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敌人。如果哈最糟糕呢，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有魔鬼，我不知道几乎你相信哈，那个真的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有魔鬼，他们说哪有什么魔鬼哈，其实他不相信有魔鬼，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什么圣经，也否定了自己的信仰。认为呢圣经里讲魔鬼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了解它。这个叫什么？有人说你不要了解魔鬼，你了解魔鬼没有什么意义，你只要看耶稣就行了。圣经从来没这么介绍，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中，打仗有没有人说告诉说不要了解敌人？哈，你就看我，我看你，咱是战友就行了。那是很没有，那恰恰就已经什么被魔鬼给欺骗了。所以呢圣经里头讲这个魔鬼的时候呢，当然了他说呢你既不能高估魔鬼，也不能要低看魔鬼。这就像说什么，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要用手，那谁能知道的最清楚呢？圣经。上帝既知道魔鬼，也知道人是怎么样的，而且呢上帝呢把自己也介绍出来。好，第一件事呢，我们看到呢上帝在造这个有形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之前呢造了一个灵界，这个灵界天使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天使的数量非常的浩大，圣经没告诉我们具体数目，但是很多很多，是我们只能说用这么一个词，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具体多少。那么上帝造的天使呢是什么呢？没有我们这样的物质的身体，他们呢是一个灵体。灵体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而上帝呢是造这些灵的那个灵。上帝呢是什么？也是个灵，但上帝呢是创造者，这些天使都是他创造的。而且这些天使里头造完了以后呢，其中呢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其中有一个天使被造呢是叫天使长， 上帝造的天使也分各种不一样的哈。那么呢，高级别的那个就是说有一个天使长，这个在以赛亚书，在那个以西结书都有介绍过他。然后呢，在启示录也谈到他，所以我今天不带大家查经了，我就把这个简述一下哈。然后呢，那么上帝造的天使长里头有一位呢，就叫 Lucifer， 也叫撒旦，也叫魔鬼，这都当然都是圣经给他的名字，也叫古龙，那古龙哈，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撒谎之父，谎言之父。他的那个特点是什么？他被造的时候，圣经里说呢是全然光明，智慧充足，造得非常完美。那么但是呢，他呢却决定呢自己要做上帝。他是被造的，全然美丽，然后呢智慧充足，但是呢他也是什么自由的，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决定自己要做上帝。于是呢他跟上帝呢就断开了这个生命的连接，这个关系就断开了。于是呢他就堕落了，成为什么地狱的一部分，被关在黑暗中了，没有了光明，认为上帝就是光明，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决定自己做上帝的时候，有点像枝子离开树根了一样，然后就开始什么，一切的光明都消失了。但是他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灵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光是他堕落了，而且他还带领了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的堕落了。圣经告那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呢他就建立了一个黑暗的王国，这个就叫地狱，也叫什么也叫那个关在黑暗里，神把他关在黑暗里头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就地上所有的这个叫做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王国，而那魔鬼就是这个黑暗王国的首领。那我们就知道灵界开始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上帝所造的原来的这样的都是全然光明，那是好啊，就是我美善的地方。但是呢撒旦认为自己要做上帝的时候呢，他呢和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就是魔鬼和他的国度。所以灵界有两个根源，那你说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呢造了整个世界宇宙啊，那个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那个整个宇宙是他的作品，他创造。等到第六天的时候，他创造了人，人是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被造里头是最奇妙可畏的，认为人是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但是呢人被造完了以后，最初的两个人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全然美丽的，上帝住在他们的灵里头，所以呢他们把上帝表达出来。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在这物质世界的时候，人看到这万物看到人的时候就像看到了上帝。所以呢但是呢人呢人呢又是这时候呢魔鬼给诱惑人哈，认为都在人呢是有灵的活人，人跟灵界是可以交流的，人是可以跟灵界自由交流的哈。但是呢交流是跟上帝，认为上帝住在他的灵住在人里头，所以这样。但是呢魔鬼来诱惑人的时候说，你也可以成为上帝，你可以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能做上帝。于是呢亚当和夏娃受了这个诱惑，有像小孩子一样那个就受了魔鬼的，虽然上帝告诉他说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你自己不会成为上帝的，你决定自己成为上帝的时候，你就失掉了上帝所有荣耀。就像说太阳光如果自己要决定做太阳的时候，一定就变成了黑暗。所以呢很奇妙的说，但是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听了魔鬼的话。而且呢上帝把人造完了，整个地球是交给人管理的，人呢是上帝是借着人来管理整个地球的，所以人是这地球上最高的被造那个是被造生命哈。但是呢魔鬼诱惑了人，人听了魔鬼的话决定自己做上帝的时候，人跟上帝之间的生命连接就断开了。于是呢人就成了什么魔鬼的奴隶了。 所以呢，罪就由一人入了世界，什么意思？魔鬼就把一个把这个罪放在人的里头了。圣经也叫做是什么呢？叫做那个，所以我们没信上帝之前，我们有恶念在心中闪过，或者是有时候说是悖逆的灵会在我们里边运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小有孩有要小孩吗？还没有哈。但是你要观察小孩，或者咱们自己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边有悖逆。我们知道父母很爱我们哈，完了像我有小孩也是，我很爱我的孩子，但你会发现他不是那个故意，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背逆你。这个背逆在人类里头是一个罪，是一个邪灵运行的一个入口。所以呢这就叫是以弗所书说说是你们过去都死在罪恶过犯里头然后呢是顺服就是说这世界的风俗，然后呢有那背逆心中运行的是那个是那个邪灵，背逆的邪灵。你发现我们的现状就这样。所以人类为什么有，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仇杀，有这么多的黑暗，有这么说，认为人成了魔鬼的奴仆以后，然后魔鬼就控制了人，他是个灵体，记住了，他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呢他的和他的整个王国都是一个看不见的王国，那么它是个黑暗的国度，那么它在人心中做各样的事情，人就借着这种黑暗就表达这种黑暗。所以你在什么地方看见那种黑暗的，比如说像中国的那种像那个世界各地那种欺骗仇杀，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骄傲嫉妒，然后呢悖逆，这些东西根儿都是有个无形的根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国度呢是一个国度哦，大家要仔细看的话，他是说因我们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是说我们过去都是他的奴隶，我们过去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控制我们的那个黑暗势力，认为我们都是他的奴仆。这有点像什么，有一些网，无形的网已经在这儿长长的都给我们被控制，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感谢主，我们讲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耶稣是完美的人，而且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使我们可以脱离这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什么叫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吗？你知道认为人听了魔鬼的谎言的时候跟上帝断开了连接，今天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什么重新的跟上帝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但是我们连接在一起，脱离了那黑暗的国度，进入了光明的国度，战争就开始了。现在他不能拦阻你信主，他不能拦阻你回到神的怀抱里，重新从神的得生命得能力，还有呢是那个我告诉大家，上帝的能力比魔鬼的能力要大得多得多。魔鬼虽然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利用窃取的权柄来搅乱这个世界，但是呢他的权力叫做非法窃取的，他不是合法的，他是骗来的。所以呢在上帝那边允许他，认为上帝把这真实的权柄给了亚当和夏娃，但是他把他骗过去了，那么亚当夏娃真实的把权柄给了他，所以他在人类上辖制整个人类，所以叫这世界的王。但是呢这个权力呢上帝从来没交给他过，所以呢是认为亚当和夏娃给他。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成为人，这叫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是全地，他作为人是有管理权柄的，这权力是他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魔鬼怕不怕他？怕他。耶稣不是以神的身份，神魔鬼当然怕他，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哈。但是呢耶稣来了是以人的身份，一个完美的人的身份。本来亚当夏娃没有听魔鬼的话的时候，那时候魔鬼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可以什么认为这个世界是交给人管理的，魔鬼是没有权柄的，魔鬼是怕人的。但是人被魔鬼骗了，他没有听神的话，然后呢把这个听谁的话就是谁的奴仆，他听了魔鬼的话 然后就成为魔鬼的奴仆，所以整个人类都伏在了魔鬼的底下。所以呢，这是一个无形的一个黑暗的国度。所以今天你要看到世界上各种黑暗的和各种借着人发表出来，像中国啊，咱们举几个例子。嗯，最近陈贝跟我讲了，我讲点极端的例子，是人人都有这个黑暗在里头。再讲点极端的例子，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无形的国度。他说呢，北京最近有一个包子铺给关了哈， 不是路边的 包子铺啊，然后被关掉了。为什么被关掉了？原来这个老板做包子呢，就是什么呢，他用那个叫什么纸，包装纸， 纸盒， 纸盒 看了 啊， 对，在烧煎里泡了以后，然后剁了和肥肉和在一起，再和在瘦肉里，6:4瘦肉6，卖给人吃。 然后呢，就这样的，最后被发 现瘦肉没了， 基本上吃不出来， 吃不出来，但是用烧碱泡完了。你说他这些主意，还有他这么做的时候，从哪儿来的力量呢？这有个黑暗的国度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家哈，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基督徒，你就不受他影响。目前是那谁说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一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一信主的时候，当你真心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从黑暗的国度被迁为神爱子的国度。目前我们的王是耶稣，是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然后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好的天使保护我们，我们的力量比不比他们大？比他们大。但是我们记住了一点，如果你要是这个仗得要我们亲自去打，你要天天都不知道有魔鬼的时候，你天天都不靠着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欺骗，你一定会打输这个仗。所以他说你要时时刻刻都要知道你在战争之中，但不要惧怕。我们心中的比这世界中的都大，因为神帮助我们。今天陈飞带我们唱的歌，你一定要知道神帮助我们。打谁呢？打这个无形的这个黑暗的国度。所以他说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把人当作敌人，你要把他后面的那个魔鬼，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作敌人。所以呢，他的那个太太讲的就很好了，他说老板还有什么呢，下属的时候他不跟他们打仗，他说我要强大起来，从灵里强大起来，你就可以控制这一部分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伤不着你，然后我们里边有圣灵，外面圣经告诉我们有好的天使围绕着我们，随时上帝就是他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服侍的，希伯来书说。所以你一信主的时候，你要不要小看你马上在灵界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什么，如果你过去是不小心落入了黑社会，你不能离开他，离开他他能把你剁烂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投靠了政府，有权力的政府，那你就不怕他了。所以呢，这个就叫那个信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每一天留心的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要常常的读圣经，把神的话充满在自己的心中，同时要常常的那个祷告呢。然后这样的哈，圣经一会儿呢，他说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哈。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哈，你一定要有意识，你不能放松警惕。所以圣经反反复复说我们要什么，警醒。警醒。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一段呢，这两句话的话，我们就已经看出这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要穿全副军装的原因哈。他是穿上全副，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什么叫磨难的日子呢？磨难的日子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很那个，就是说很那个就是说艰巨的日子，叫磨难的日子哈。所以呢，你们有时候你会感觉你起来的时候，早晨起来，你晚上躺着睡觉还是好好的，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 depressed， 有的时候你甚至心烦意乱，有时候这些东西，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突然情绪就会变化了，还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念头就进来了，还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本来预计要读圣经的，然后呢，但是呢，就会怎么样？就会那个，就会不想读了，然后身体呢，你要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些，这些事都不是偶然的，认为有一些无形的东西在运作。所以呢，我不是说所有这种事都是这样的哈，有时候是身体上的哈，大家记住了哈。我们人呢哈，那个小平你们要去接人赶快去吧哈，他们要去机场接人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人有灵有魂有身体， 我刚才讲的这部分是灵里的干扰哈，是无限的，就像无限的网的那个干扰。但是我们要大家记住了，还有身体，身体呢，这个不跟这个没有关系，身体有身体的律。身体的律是什么呢？身体律，比如说你那个你今天跑步了，跑了10个mile，那你身体会有什么反应？你第二天肌肉酸疼，这个不叫丑魔鬼攻击你了哈，这个叫做身体自然的律啊。或者你今天熬夜熬到了那个熬到了半夜，明天起不来床，你不要说这魔鬼攻击我了，这个叫什么自然律哈，这个叫身体的律。 我倒不睡觉。 然后呢还有魂力的。魂力的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情感上有一些硬伤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哈，这都是一些魂力上的就是或者思想啊，比如说我过去的时候那个没信主之前有不少的那种信条，这些信条都是魂力的东西，不是魔鬼线往里抓的，当然来源都是来于魔鬼，但是你别把魔鬼那个想，这部分是需要更新的部分，这不是影响的部分哈，这叫灵魂体的灵里哈，记住我们人是有灵的，那个灵里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没有理由的，它是一个就像无限对无限的互相之间的影响一样，所以呢，人有灵魂体三方面哈，现在目前这一章讲的主要是灵里的，你要警醒，啊。所以他说在磨难的日子呢，他说抵挡仇敌，然后呢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就想到这儿了，因为呢那个实在是关于军装太重要了，军装太重要，你发现打仗军装重不重要？重要哈，尤其过去的时代打仗的时候都是什么用那个刺刀啊，用什么，你知道那个军装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下次的时候呢，我再细细的跟大家讲军装的问题，所以我先讲到这里了哈。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现在今天要讲的这些，第一我们知道有敌人，而且这敌人24小时不睡觉呀，然后呢第二点呢他非常邪恶很狡猾，然后呢那个第三点的话他嫉妒我们，他时时的要找机会，他要毁坏神的工作，也就是破坏我们，他对神没有办法，他只是那个破坏我们了，他就像有人伤不了我，但是能把我孩子伤了，他就知道让我很痛心，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场仗都在我们人的身上，而我们的征战的对象呢不是谁呢？不是人，虽然魔鬼用他来攻击我们有时候，但是你别把他当作仇敌，而是呢他的那个权势当作是仇敌啊。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头，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就是说那个 两个问题， 对， 一个是那个后，因为后面那个大家都已经读过了嘛，其实有个圣灵的宝剑应该就够了嘛。圣灵的话就代表包括这个盔甲啊，什么护心镜、那个鞋子、宝剑，就应该是 everything。就是还是说其他的这些都是，我都比不上这圣灵重要。就打仗的时候， 他说不是说圣灵，你发现圣灵不是军装，他说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 神的道。 神的道。 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呢？神的话。但是你发现这块儿哈，等到我们看军装的时候再看哈，这地方讲的是神的话，不是圣经，不是圣经，也不是什么，也不是那个就是某一个，这地方哈很有意思，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这块讲的是特别讲的。大家都知道宝剑是用什么做的呢？宝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是比喻哈，是宝剑。你知道宝剑是攻击性的，也防御也攻击，它在防御的过程中能攻击，是不是？你发现我们用几个例子来举，你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不对？都是神的道。当这个地方讲圣灵的宝剑的时候呢，是指哪？是指什么话呢？哈，很有意思。耶稣用过圣灵的宝剑。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怎么用圣灵的宝剑？ 用神的话回答他。 对，他用没用把整本圣经背一遍给魔鬼听？ 没有，你知道宝剑的话就针对那个要害，一步出去就能抵挡仇敌，而且攻他退回去，所以呢就能逼退他。所以你知道耶稣用的话都是恰到好处，是圣灵在里边提示给他即时的话语，他把他宣告出来，带着信心的时候就成就了。是，对，所以这就叫宝剑。所以你发现我们非常缺乏圣灵的宝剑，为什么呢？你发现我们常识查经的时候，大家坐在这儿说哦，我懂了，我知道了，等到一回去了以后的时候，一遇到一点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话，这就叫没有宝剑。 我意思说，有圣灵宝剑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没有那么重要。 认为你不知道其他叫什么，真的圣灵宝剑就够了吗？一个人打仗的时候，你发现他只拿着宝剑上去了的时候，够不够？ 但这个圣灵其实是包括所有的。 那这块不是，这块只说圣灵的宝剑。 哦，我知道你是。 对，所以你一定要把神的话这地方分别讲不同的部分。哈，所以呢下次再讲军装啊，那个好问题。所以呢他没讲圣灵，他如果说圣灵就全都够了，但是圣灵用神的那个到底什么是，所以下一步军装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我希望大家都来。军装有什么？真理。然后军装有什么？公义。然后呢军装有什么？还有什么？平安的鞋，哈，平安的福音。还有什么？信德的藤牌，信德。然后还有什么？ 救恩。 救恩的头盔，救恩。哈，然后呢？圣灵的宝剑。然后后面还有靠着圣灵多次多方的祷告。所以你就发现他讲的是非常全面的。如果你只拿着圣灵的宝剑，那是不够的。是为什么？就像一个人打仗，拿着宝剑冲上去，最后呢，被火箭射得遍体鳞伤。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功用的，我们下次再讲。不过呢， 今天讲话对那个一直讲这个属灵征战什么的，但实际上看结果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上哦，比如说70亿、80亿的，最后只有那么10%或者几%的信徒，就说进那个天堂，地狱还多数，但是1/3的堕落天使最后还是给我感觉从那数量上是赢了嘛，他那个，因为1/3的堕落天使魔鬼带了这个。他把绝大多数都带到地狱了，只有极少数人进了天堂，这个其实还挺可悲的，我想想看。 你说输赢的概念是怎么样？ 最终是谁赢了，但是没有错，但是 所以呢，就看你输赢概念是你人多叫赢呢，还是最终的结局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咱们俩下一盘象棋哈，那么你呢最后的时候胜了一堆，但是你的元帅被打死了，最后你就全盘结束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灭掉了魔鬼所有的权势哈，然后呢所以所有得救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赢了。然后呢，为什么那些在地狱里的所有的要用火焚烧？所以烧完了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是永永远远的痛苦。谁赢了？哈，所以我们不是数量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结局的问题？ 没想过这个问题。主耶稣的羊一只都不会丢，你要知道这个。对，当然这个不能在一起放这个事情啊，但你就是要你把那个摆在一旁边，另外一项，主耶稣的羊一只都不会，而且他的每只羊毛一只都不会丢，一根羊毛都不会丢。 圣经没说，我们就不要猜测。这个跟魔鬼打交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不要太好奇。魔鬼会利用人的好奇心把人带到一个歪的，就是偏离正道。好，其实呢圣经没说的，比如说魔鬼对我们会给我们一个好奇心，说主耶稣哪一天来，为这个日子不知道多少人跌倒了，堕落了。为什么？认为圣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完了。好，圣经没有说多少 percentage 得救，谁要探讨这个问题一定会中魔鬼的诡计呀，认为不需要考虑，神知道哈。所以有一些东西哈，魔鬼会利用我们的理性，很多的好奇，所以他会把我们带的，真的，这个也是他的诡计，认为他是欺骗者嘛。所以要小心这个呀呀，这部分的话， 有一个概念可能挺重要的，就是说这场仗不是神跟魔鬼在打，这根本就不是神跟魔鬼在打一场仗，是魔鬼已早就输了，因为耶稣已经赢了。 对， 所以我想润峰在这儿讲的这个属灵的军装，是我们处在一个打仗，是我们自己要靠着神，因为我们要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就像罗马书说的嘛，保罗他说的，我们里边是一个世界，我们里面有两个律不住的在征战，是我们自己 要靠着这个穿上全副的军装，靠着神要打这场仗，为的是要得神的，神要通过我们得他的荣耀。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耶稣跟魔鬼在打仗，耶稣早就做，不是魔鬼早就做了耶稣脚底下的脚凳的那个败将，就这么简单。 我还是有个疑问，你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的人也多。所以他讲的 percentage 是说那个进窄门，就是说就是少数。 对呀，他描述一个现状，但是呢，他不让你去参 percentage， 他是说你好好的保持进前，你就不会失落。所以进窄门一定要走窄路。不是进了窄门我就往灭亡的道路上奔，没有那回事儿。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自然表现，没有一个人脱去旧，一个人说我得救了，我全然相信，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生命在他里头，那也是奇怪的，那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脱去旧人是一个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呢，是的，进窄门走窄路，这是耶稣在那地方讲的重点，不是说谁多少人灭亡多少人得救，这不是他讲的重点。他重点是说所有信我的人都要进窄门走窄路，耶稣就是那门，而且耶稣的道就是那窄路。所以呢，他说进窄门，然后呢，他说比较了一下，他说是有另外一条路，那条路非常宽大，凡是不是耶稣道之外的都是什么，都是宽路。那个世界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救法，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呢，那条都是灭亡的道路，唯有这一条道路是那 就一条路， 就一条路。所以呢，魔鬼还会说没关系，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信佛教信那个其他宗教都没关系，都劝人为善，你最后都会得救。错，因为圣经耶稣说天上地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是完美的人，只有耶稣是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剩下都有罪，所以谁都救不了谁。所以你发现这些东西，他就说这是个窄门，就是耶稣，这里头窄路就是这唯一的拯救之路啊！你发现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剩下的都不是，剩下的最后走向的都是还是继续的是那个不能救赎，是地狱之路。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靠着我们的最最原始祖先所有百多岁压在身上，就是我们在世上人都是有罪的，然后这时间呢又被这个邪灵撒旦掌管。我在想是不是我就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我怎么能辨别这世间的事情，刚才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比如说升学吧，就是升大学，有好大学和坏大学，我可能就是很希望我的孩子进好大学，但是呢，我就是说我会通过正常的途径嘛，我不会说什么什么。但是我在想，我这样做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这很 confused 的，你知道？因为 confused 是我在想，我上大学实际某种上是一个名，然后名后面还一个利，要不然我何必那么 care 大学好坏呢？ 我想问你，你的意思什么叫好大学，什么叫坏大学？ 我先top 1 top 10是好大学。 好大学。 对对。 Yeah， 然后呢，下面就是坏大学。 那什么叫坏大学？ 有 那个 地方。所以呢，你是这样评的。所以呢，你是说，你说每个让孩子进你说好大学的人，他们的意念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假如我，因为我刚在想。我如果想让我孩子进好大学，我的目的就是名和利。好大学呢，面子上好看，确实呢也有名。然后好大学呢，因为后边那个利益就会比那一般大学要容易一些。比如说高工资啊，好找工作呀，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觉得对还是错。 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怎么说呢？我刚才在想的问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对。对，我想起来，我以前这个问题考虑很多，然后就想，这个好大学在世界上存着，我只要通过正当途径进，就不应该算犯罪。但是呢，我后边的那个动机，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但是我有，因为这个世界就存在这个东西，会，我就真正这肯定，我不知道。怎么一个很明确、很 clear 的路去走？ 你们觉得呢？按神的道应该是怎样看这个事？很好，这个就是一下子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意念之中的东西，你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就是两条路啊，没有中间道路。你的意念中属神的呢，赐给你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属魔鬼的这部分呢，最终的时候你要吃那苦果。呵呵，所以呢，他讲到一个很好，你们觉得呢？你们自己。 以前我还是小的时候，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大概在比较高层那个 top 公司里，基督徒有多少？我说我如果我女儿读了个好学校，能够进到一个很好的公司，那她是基督徒的话，她就可以把神的荣耀带到她的公司里。是一种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的孩子到处走都能荣耀神，不管他到哪里，都是好的动机。就像你说的，你的孩子考上哈佛不是因为他成绩多么多么好的，好的好的时候是在有神的帮助。 对， 他到了学校里，就是荣耀神的一件事， 嗯， 本身就是一件可以荣耀神的事。 成绩也得好。 成绩也得好。 那不见得。